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99集。 九歌府的大佬最开始是想观望一下的，但这个变态的两天一出，他们立刻连挣扎的意愿都没了，急忙跑过来买攻略。两位大佬在如意的门口和他们交易完，坐地分账，然后给小队成员发了红包，便给这次的隐藏剧情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方景行站在他身边陪着他，没动也没开口。 打本 几人的 都行。 他做完隐藏剧情升了几级，打算今晚一口气满级。在游梦里，满级才是这个游戏真正的开始，他能去打赏金墙和竞技场，还能和方景行约着 PK 了。 好，我去喊人。 五分钟后，打本小队凑齐，浩浩荡荡的去了满级的十人本。成员基本上都是满级的，只有两个人除外，一个是江晨，另一个是如意的帮主如初。如初建立完帮会就没上过线，一直停留在35级，是封印师失联后才上来的。他断断续续的打到现在，目前和江晨的等级差不多。如意的人听说大佬要打本，便捎带上了自家帮主，想让两位尽快满级。如初和一星人一样，玩的也是人族。不同的是，一星人是驱魔师，而如初选的是傀儡师。傀儡师是星家的通用职业，三个族的人都能练。他的特点是把尸体做成傀儡，用以攻击或辅助。人族的傀儡是用妖族和魔族的尸体做成的。同理，魔族和妖族的傀儡师也是用另外两个族的尸体做的。总之一句话，半斤八两，谁也别说谁流氓。这些帮主各有各的特色，有些善于交际，话很多，比如焚天的穆加索；有些则话少，如初和精进联盟的顾问都是属于这种类型。区别在于顾问是真的冷，而如初有时候话还是挺多的，只是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乐意和人多啰嗦。江晨上线那天就见过他，两个人的对话不超过三句，相互见个面道声好就没有然后了。这是江晨第二次和如初接触。一行人通过传送阵抵达荒漠，往副本门口走去。方景行和方应师并肩走在队伍的最后，知道他没打过满级的本，便细心为他介绍了一下。这个本在十人副本中的难度是很高的，一般的副本都是设置三个 BOSS， 这个本则一共有五个，且刚进去就有三条路可走。系统会随机把玩家分成三队，直到一号 BOSS 那里才会汇合，打完就共同去推二号 BOSS， 之后又会分队。 简单讲，一三分，二四不分，最后的 BOSS 也不分。 江晨自然能听懂，点了点头。方景行开始为他讲解每个 BOSS 的特点，前四个难度一般，最后一个会难点，而且 BOSS 喜欢养金丝雀，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随机选择一个人进笼子给他当鸟，相当于废掉一个玩家的战斗力，因此人们每次打这个本都至少带两个战神和两个奶妈。江晨沉默地看着他。 随机分队，随机当鸟，这是谁能玩的副本？ 方景行见他看着自己不吭声，大概猜出他的心思，有些想笑。如果没有傍晚那件事儿，他兴许会大胆地摸摸头，但一想到这封印师背后的身份，他就没敢伸这个手。 他们别的本都打完了，就剩这一个没打，只能来打这个。再说五个 BOSS， 你们长得经验也多， 也是。 江晨忍了。十人小队很快抵达目的地，传送了进去。系统自动分组，把他们分别扔到了三条路上。 嚯，我这边竟然有五个人。 我这边三个，我、渣渣和暗明。 狗剩简单核对一下名单，得出结论。第三条路上的是十方俱灭和如初。炸子问道， 那儿有一条路是两个人的，是谁？ 江晨和如初异口同声， 我。 众人沉默，好极了，竟把两个等级低的组到一起去了。 哎，你们能行吧？ 能行。 我没打过。 如初看了一眼队友， 跟着我。 狗剩几人知道他们的实力，想一想觉得应该没问题，便放心了。三人小队同时出发，很快都迎上了第一波小怪。如初这边等级低，立刻召唤出傀儡给自己和队友加护盾。这是个魔族的傀儡，清白的脸上斜斜地缝着一道伤疤，身上穿着破旧的衬衣。虽然不是封印师，但实在太有即视感了。江晨见他顶着一张死人脸处在自己面前，像个同族的标本。 我觉得有被冒犯到。 其余两条路上的人一脸惊奇，如初反应一下就懂了，扔给他两个字， 憋着。 江晨还没等憋，方景行就憋不住了，在队伍频道里问，怎么了？江晨和如初又是异口同声， 没事。 还真默契啊。身边的两个人渣顿时过来拍肩， 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哪能不带点绿呀、啊？ 那两个人性格相冲，或许能碰撞出剧烈的火花。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？爱情来了，挡也挡不住啊！男人嘛，看开点。 方景行微笑地盯着他们，情深长寿和炸子一起缩回手，老实了。三人小队继续往前推怪，最快的是狗剩的五人组。方景行的三人小队次之，两个等级低的最慢，但好在他们的技术不错，没有被小怪弄死，全虚全伪的和队伍汇合了。一路推得有惊无险，众人很快抵达最后一个 boss 的老巢。这是个艳丽的女人，红彤彤的指甲对着他们一指， 我的鸟儿前两天死了，就从你们当中选一个陪我吧。 话音一落，江晨眼前一花进了笼子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